独自在陌生的城市里迁徙，各自怀着各自的痛苦和失意。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那刚才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KTB 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 Go Away。 虽然这样一首歌很轻快，但是呢讲述的还是一个让我们很揪心的故事哈。那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城市当中呢，我们都想孑然一身，但是呢我却想百分之百的告诉你，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有你和他之间的关系永远都不会改变。那你说是不是呢？ 谁的年轻不曾是骄傲，可有多少无畏骄傲在风雨中衰老。谁的天空不曾有痴狂，可有多少年少痴狂在岁月中苍凉。在妥协中奔忙，在诱惑前迷茫，你温暖的微笑向梦想出发，展青春的花，即使不会到达，谁又会在乎，为梦想坚持就是最真勇士。 OK，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筷子兄弟带给我们的《我们的路》啊。提到这个筷子兄弟呢，各位一定会想到《小苹果》这首歌曲哈，因为这歌实在是太火了。我们平常的大家呢也听得太多了，所以呢，今天呢才为大家推荐了他们的另外一首歌曲《我们的路》。所以呢，在我们的心里边，音乐是无国界的哈。同样，我们也希望筷子兄弟除了《小苹果》之外，也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多像《我们的路》啊，还有等等等等的一些更让我们深入人心的歌曲，是吧？那我们就一起期待吧。 Something must have gone wrong in my brain. Got your chemicals all in my veins. Feeling all the highs, feel all the pain. Let go of the wheel, it's the bullet lane. Now I'm seeing red, not thinking straight. Blurring all the lines, you intoxicate.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边听歌边互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战马 Music， 战马的拼音加上英文的 Music。我们说每个人在生活当中呢都会有情绪的低潮期啊，状态呢都会有一些不好的时候。有时候呢我们不可以改变天气，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行程，我们不可以改变我们的相貌，但是可以改变我们的笑容，我们呢也不可能改变环境，但是呢我们可以改变心情。那有句俗话说得好啊，我们处于什么样的地方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我们思想正在朝什么样的方向移动。所以呢，愿我们心中存在着美好，所以一切呢都会变得很美好，是吧？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这一首歌曲呢，希望能够把我们那些负能量还有那些不好的心情通通都带走，有请莫艳琳带给我们带走。

才了解为了爱要怎么做。 一座城市有一个城市才知道有两个路多颠簸， 一次成功有一次坎坷才懂得桃源林先生的快乐。 翻一座山渡过一条河就是外公外婆的村落， 喝一口泉水唱一句老歌看那袅袅炊烟雾摸索， 采一朵胭脂草在你酒窝看着流浪织女的传说， 吹笛声无敌暖在你心窝看那斜阳笑什么。 去的六年，谢谢你在午间选择了带你聆听。

话说啊，2017年呢，这吴亦凡呢在海外市场呢是发布了不少高质量的英文单曲啊。那么临近年末呢，也是再次推出了一首新的作品，来推出了这支从词曲到制作全部由他本人完成，与赵丽颖共同演绎的一首中文单曲，叫做是《想你》。那创作的过程当中呢，也是着重了凸显男生和女生的声线结合，优美和声音呢是歌曲的一大亮点。女生凄美的 R&B 的旋律搭配着男生磁性的旋律说唱，同时音乐里贯穿着优美的 bassline 和浑厚低音，再加上触动人心的歌词，略带复古的气息，使我们一听呢就会产生很多的共鸣。 风儿多可爱，阵阵吹过来，有谁愿意告诉我，风从哪里来？爱像一阵风，不知哪里来，没有人能告诉我，爱从哪里来，来得及，去得快，有欢笑，有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啊。冬天的时候呢，天气呢是比较寒冷的，所以很多人呢宅在家不愿意出门，但是呢阳光充足的时候呢，还是一定要多出来走动一下的哈。那么现在呢，在我们的城市当中，宅男宅女的真的是越来越多了，那么现实的窘境容易让我们自我封闭，所以呢都去放松一下吧，走出家门自由贸易，让自己的身体呢好好的先活跃起来。 先活跃起来的那一部分呢，带动后活跃起来的那一部分，最终达到全身活跃的一种状态。所以呢，听听看下面这首歌曲吧，满满的阳光的味道，来自周杰伦带给我们的《阳光宅男》，听听看吧。因为2018年1月份已经走到了月末了，那再过半个月呢，就迎来了我们的春节了哈。春节呢，总是会让我们有很多很多想象，还有很多在一起欢乐的点。所以在年前的最后的几个工作日当中，大家呢一定还是要把手边的工作全部都好好的处理完毕，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过一个安静的春节，是不是呢？好了，祝愿各位工作顺利，每天都开心。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那我们的节目呢就明天再会喽，拜拜。 make your own fire, I'll make your own fire. Coming down on you with a flashing light, there's a way to run, maybe you can't hide. Gonna make you move, make you move, make you move. It's too late, now the table's turned, there's no going back, and you'll never, never miss her. Make you move, I'll make you move, I'll make you move. And you think I'm still broken hearted, but you will never win the war.